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在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主。好不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感谢你，在这个清晨的日子，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因为我们爱你，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爱你。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今天可以在家偷懒，我们可以在家多睡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出去 shopping。我们也可以做我们所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百姓，我们愿意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开始我们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百姓。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的救恩，特别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以至于我们这一个原本不配的人，我们这一个原本不知道我们人生要往哪里去的人，但是因为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让我们今天活着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主啊，我们特别为今天的时间感谢你，特别是在我们 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主啊，是的，要让我们得连续蒙恩惠，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带领我们奔走这属天的道路的时候，让我们的眼光能够再一次定睛在你的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标杆直奔的时候，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十字架一直在我们的前头带领着我们，在我们人生所遇见的每一个难处的时候，主啊，你十字架的功课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把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我们能够再一次挺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在知道，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虽然我们是用讲道的方式，主啊，但是我们乃每一个人乃是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恳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做工。主啊，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更愿意快跑来跟随你。人的话语，人听进的话语是有限的，主啊，但是你的圣灵却可以用那无限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思想你为我们所钉十字架的时候，主啊，你的救恩再一次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救恩每一天对我们都是新的，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新鲜的来认识你的救恩。我们把以下时间特别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中，恳求让我们是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主啊，清洁的手、清洁的脚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感谢主啊！其实时间很快，今天已经是三月中快要三月底。每一次到了这个受难节或者复活节快到的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神所给我们在每一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思想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在这个地方呢，当我思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放眼看一看我们自己，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呢是充满了很多的挫折。那我们从小呢又也学会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当我们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别人打我们左脸，我们可能就踢他一脚。那甚至呢，我相信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当我们在火车站，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海火车站，我们在那里排队买票啊，结果后来呢忽然前面有人冲到我们的前面就插队哈，啊，我们就很生气，哇，大家都很生气，不仅我们生气，所有后面的人都很生气，叫那个人说，你没看到我们这么多人在排队啊，你就一个人 跑到前头就买了票就想要上火车，大家都想要上火车回家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在遇到人生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多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世界很多时候不太公平。 那我不知道各位所住的环境怎么样，我们家那个地方呢，很多人喜欢养狗。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养狗养猫哈？养狗养猫的时候呢，有时候一大清早出门，本来是要上学上班，哎，结果出门居然踩到黄金。为什么会踩到黄金呢？因为我们的邻居去遛狗啊，常常有时候遛狗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原来我们家是没有狗，但是我们家以前是有狗啊，所以呢，这个狗呢就来我们家的门口呢闻闻闻闻啊，就顺便呢就排了一些东西出来，就留在我们家的门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事情呢啊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觉得人生啊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虽然看起来都是小的事情哈。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人生的时候呢，的确有时候我们碰到人生有很多的挫折。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呢，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心想说啊没有关系啦，可能这个啊就算了。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很多人不一定会这样做。最近美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呢叫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位住在 California 的人，他因为跟这个警察呢，或者是今天的国家的一些事情呢，他自己心里呢有很大的挫折感，所以呢，他老远呢从 California 开车开到 Washington D.C.， 穿着西装，穿着像我这样漂亮的西装，然后呢开着一个车，车子里面呢放着都是这些子弹，身上带着两把枪，就走到 D.C. 的这个 subway 的地方，就看到了警察，就蹦蹦蹦打伤了两个警察啊。当然的结果呢是另外的警察呢就把他打死了啊。这个是最近美国发生好几个很大的新闻，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好像这个社会是有很多的不满。但是当这些不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美国人是允许可以带枪的啊，现在很多人我不知道在 Wisconsin 在这个 Madison 的这个 Starbucks 啊，现在很多人带枪去 Starbucks 喝咖啡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这一期的 Time Magazine 就在讨论这个美国带枪进入 Starbucks， 可能是不知道是买咖啡还是买子弹啊。另外呢，我想最近呢，美国还发生一个大家都很知道的事情，我们4月15号快到了，要报税了哈。有一个美国也是有一个人，他因为呢跟这个 IRS 这个关系。他觉得他今天失业，他今天破产，甚至跟他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一个问题，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切的问题呢都是 IRS 找他麻烦的缘故，所以呢他一气之下开了他自己，事实上这个飞机呢事实上是好像是他的岳父的飞机，但是因为他会开飞机，一个小的这个 two engine 的这个 propel 的这个飞机，他就早上九点多的时候就起飞，等到9:45的时候，他就砰撞到了这个 Texas 的这个 Austin 的 IRS 的这个 building。 我相信大家不知道，可能都在新闻啊，或者是在 Internet 的 news 呢看到哈。今天很多人当他们人生碰到很多的挫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走一些极端的方式。这个有时候我们思想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这个社会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经历的里面，我相信你我们一定都曾经被人家欺负过，被人家耻笑过，被人家羞辱过，甚至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但是呢，我有时候思想耶稣基督他的教训的时候呢，有时候觉得耶稣的教训是一个很不可理解的一个理念。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若是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呢，你连左脸也反过来给他打。这句话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仔细的想想，有人打你的右脸但是你的左脸反过来打，意思是说这个人当他打你的这个右脸的时候，他是用反手的来打你的脸，让人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可能人可以接受这样的理论呢？然而耶稣基督他继续这样说，他说若有人要拿你的礼衣 是要拿里面的衣服。你知道犹太人不像我们今天，在古代的时候，事实上人的里衣事实上是让你穿比较温暖的衣服，外衣可能因为在那个时代的人，外衣不像我们今天有 很漂亮的皮夹克、皮大衣，很好的夹克。但是呢，当耶稣说当有人要你的里衣的时候，你连你的外衣都给了他，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个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实在很难吞下去。但是耶稣基督又继续讲，他说假如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不单你陪他走一里路，你还要陪他走二里路。哇，这个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耶稣基督的教训呢，实在有的时候是非常不可理解的。甚至在我们人生的今天这个时代，当有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觉得这样的理论呢是非常的不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的一生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不仅讲这样的一个道理，事实上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就是以这几句话作为他的一个实现。所以我今天呢，就要借着盼望呢，借着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应许，耶稣基督带为了你我，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十字架上到底它对你我有怎么样的一个特别的意义。我盼望从六点一起来思想。从十字架上呢，我们可以实际上看到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十字架也是一个被强迫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不是没有错，耶稣说基督他说他是自己甘心乐意为你我我们走上十字架，但事实上他是被强迫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也看到十字架上也允许人生的苦难，十字架上也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上是一个被出卖的一个人，耶稣基督他是被他的门徒所出卖的。另外十字架上也看到众人的对他的讥笑，然而当众人讥笑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回应？最后呢，我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十字架上仍然允许有死亡。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可以再一起来看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7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我就是要用这一段的经文跟弟兄姐妹呢一起来思想。刚刚27节我们的圣经，我们这样我再念一次。他说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到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着一根苇子放在他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涂抹在他脸上，拿着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有时候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白纸黑字所写的东西，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我们也可能不太能够感触到当一个人被羞辱的一个状况。我自己事实上有机会在两年我事实上有两次的机会去以色列，去那里一方面是看一看圣经所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当然我的结论是圣经所说的东西都是真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曾经走在这个世上，我也盼望能够去体验一下当耶稣基督他为你我怎么样的走上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当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带着一种朝圣的心理去盼望能够体验一下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为你我走上了这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若是你有机会去以色列，他们有一条道路叫 Via Dolorosa， 这条路呢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从比拉多被审判的时候，到最后呢他 钉上十字架的这条道路。然后我们在这个一个教堂，可以说教堂的前面的时候，今天他们把这个耶稣基督被审判的这个地方呢，盖了一个教堂。然后我们在那个教堂里面祷告的时候呢，然后呢，祷告完以后，这导游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来看这个地上有一个东西，画了一个像一个这个游戏的这种图案啊，好几个图案。这个导游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根据考古的，今天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当耶稣基督被这些兵丁所羞辱的时候，他所站的位置。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自己就非常的震撼，站在今天想到2000年的时候，我今天所站在的一个位置，就是同样耶稣基督被这些兵丁把他羞辱，把他在这边啊，好像玩一个游戏的一个方式来戏弄他。结果没想到我们的导游就说，你知道吗，圣经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在当时候的时代的里面，这个事情他们事实上羞辱耶稣基督的确是用一个游戏的方式来羞辱他的。他们玩一个游戏，其实这个游戏呢，流传到今天你我们的时代，就变成很类似于西方的这个西洋棋，或者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象棋的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就叫做 King Game。 这个游戏我怎么玩呢？通常一般而言就是两个人对手，然后呢，当在这个下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兵吃兵，把他别人的兵吃了的时候，当你吃兵把那个兵吃的时候呢，因为为了要羞辱一个犯人，所以呢，通常一般而言呢，这些兵丁呢就会从这个囚犯里面找一个人出来当做这个牺牲品。当我们吃了别人的齿的时候，就找这个牺牲品，这个牺牲品叫做王，就拿这个手上的这个鞭子，或者呢，圣经上这边讲的用一个苇子，每当吃一个人的时候，啪打一下，然后呢，两个人是嘻嘻哈哈的在那里玩那个游戏，但是呢，每一次吃一个人的时候，就说王啊，啪打一下，然后呢，也是一样，不管我吃赢你赢我，或者是他赢我，谁被打，那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就在取笑这一个王啊，恭喜你啪！王啊，恭喜你啪！我们那个时候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有时候思想，主啊，主啊，你是为我们的罪的时候，在那里被兵丁、罗马兵丁羞辱啊！事实上，他这个游戏的里面不仅如此，不仅打他而已啊，有时候为了要取笑这个王，哎呀，你这个衣服每打一下的时候，顺便把他的衣服把他脱下来，就好像在这个圣经里面所描写的，当他们戏弄他的时候呢，他给他脱一个，把他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一个看起来很漂亮像一个王的样子，但事实上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是在一个游戏的里面在取笑耶稣基督。你说你是王，啪打你一下。当我自己在那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自己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是为我们这样子的被别人羞，今天我想我们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我们看没有想到，我们在游戏的当中的时候，是耶稣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假如耶稣真的是你我的王，他所戴的王冠是什么呢？他的王冠是那个荆棘的王冠。我相信我们可能都看过《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这个电影。你可以看看这些兵丁啊，当他们在取笑耶稣的时候，不是好玩的， 我当我第一次看这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的时候，说实在我看不下去，我跟我太太说，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他所戴的王冠是那个荆棘的王冠，他有什么权柄呢？他在那个地方被羞辱的时候，芦苇是他的权柄，唾沫是人们对他的欢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家吐过口水。我有一次在教会的时候，在教会跟弟兄姐妹在讲话，讲话，哎，后来我们弟兄在吃饭呢，在教会聚会，有时候吃饭讲话的时候不小心，饭粒就吐出来啊。然后我们那个弟兄就跟我说：“哎呀，真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对这个无意的伤害，我们觉得这是无意。但是今天，假如真的有一个人对着你的脸呢、啊？今天，假如有一个人对着你的脸，他是故意吐口水，故意羞辱你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忍受得下去吗？但是耶稣基督，他愿意为你我，他接受人的唾沫。那若是说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宝座的话，他的宝座是什么呢？他的宝座不是今天你我我们坐在教会这么舒服的这个教会的椅子。耶稣基督当他被别人羞辱的时候，十字架是他的宝座，十字架是他的宝座。另外呢，若是耶稣基督有什么尊荣的话，耶稣基督的被打，耶稣基督的被钉是他的尊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历你会被别人羞辱的，我相信你可能也被别人吐过，可能你可能被别人吐过口水。但是你知道吗，当耶稣基督在面临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允许这个羞辱可以临到他的身上。当我们说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人生有很多不平的时候，我们甚至想要报复的时候，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那个荆棘是他的冠冕，芦苇是他的权杖，而唾沫呢，是人们对他的欢呼。十字架是他的宝座，而被打被钉是他的尊荣。但是主耶稣跟他不仅如此啊，主耶稣事实上是一个活出他自己的这个话语的人。他说啊，不要伸冤，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命。主说：伸冤在我，主必报应。当主耶稣基督最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这些羞辱他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今天，事实上，我相信你也可能，你我可能有人可能羞辱过你，你也可能想要报复。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说：“主啊，你求你赦免他们，你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呢，的确有时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刚刚我们有读这个主导文，唱这个主导文的诗歌，说啊，赦免他们，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但是你知道吗？这一节圣经节，它事实上原文的意思说：“主啊，因为我们愿意赦免别人，所以你也同时的赦免。”真的是求神让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若是你碰到一些羞辱的时候，你可以对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的确他们不知道。”接着我想我们来读另外的经文好不好，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从32节我们一直念到34节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好，一起来。 好，我们就念到这一段。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给他做一个结论。当主耶稣基督他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一个他允许被强迫。你知道钉在十字架上没有错，刚刚我也提到主耶稣说他是甘心乐意的为你我走上十字架，但事实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是一个被迫的。今天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甚至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为了想要经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背十字架的痛苦呢，他们甚至也去学习背一个十字架在街上走。你知道那个有时候好像看起来是在做戏啊，那个不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一件事情。十字架其实是一个被强迫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不仅耶稣基督被强迫背这个十字架，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人，西门。这边有一个人呢，西门是一个古利奈人，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到了他，就强迫他同耶稣基督背十字架，好背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去走。你知道我觉得圣经实在是很有意思啊，圣经有时候我们不单只是看到表面的旨意而已，到底谁应该背那个十字架呢？其实当背十字架的是西门，是你我，是耶稣基督，他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愿意背这个十字架。在这个地方不仅如此，当耶稣基督背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带他到一个地方叫做格格他，就是一个孤楼地的地方，是在一个悲惨的地方，在一个黑暗，在一个要死亡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耶路撒冷那个时代的时候，今天我也去过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去耶路撒冷去这个哥哥他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也盖了一个教堂。今天去那个教堂的人啊，每一天有上百上千的人要上去那个哥哥他的这个路上呢，因为盖了一个教堂，所以呢最后呢他们就做成一个很小的一个楼梯可以爬上去。你知道为了要爬那个楼梯啊，很多人就在那个楼梯下面等等等等，等到上面的人都上去了，然后呢后面的人才能可以上去。然后呢我们上去的时候呢，好像是很高兴的，是要看一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在2000年的时候啊，不是这个众人高高兴兴的上去的。事实上当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背我们的十字架上去的时候，是一个痛苦的一个机会。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痛苦到一个地方，所以34节描写说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了，意思是说因为事实上背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痛苦到一个地方他们拿这个酒给这个耶稣是要让他什么麻醉他的痛苦，让他不至于痛苦的关系。今天这些人上去看耶稣的十字架是好像看高高兴兴的事情，但事实上你想象2000年前不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若是讲十字架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残酷的死刑的话，今天人类最大的残酷的死刑可以说就是所谓的电椅了。那你想象一下，一个人一个犯人背着一个电椅，这个电椅背到一个山上去，然后他要坐在山上的时候呢，人家插一个电把他电死。这个是一个极其悲惨的一件事情，极其伤痛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却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愿意被强迫，他愿意背这个十字架。事实上当这个西门走出来的时候，他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西门替耶稣背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呢，实际上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这个西门所代表的就是你，就是我。 虽然我们看起来是西门背了耶稣的十字架，但事实上是耶稣陪他一起走上了十字架。今天你我们在人生的路程的当中，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十字架。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如果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今天事实上耶稣基督为了你，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甘愿背起你我的十字架。你知道这个十字架，我相信是绝对是一个很沉重的十字架，因为根据传说，耶稣基督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重的到一个地步，当然第一个他已经被打，他已经受伤，他已经流血，然而在背这个背重的十字架的时候，他跌倒了四次。我们人生有没有跌倒呢？其实我们常常人生跌倒。今天耶稣基督背着这十字架，他为你我背负着我，然而他愿意为我们走第二里路。我觉得当这个西门当他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人说，若有人就强迫你走一里路，你不单走那个一里路，你走那个二里路。今天耶稣基督其实就为我们走那个第二里路。你知道走第一里路的时候，是你可能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当你走第一里路的时候，或许我们可能是心想我们不得不走这第一里路啊。但是当你走第二里路的时候，那第二里路就是耶稣为我们走的那个第二里路。我们不是不愿意，我们反而是心甘情愿，愿意走那个第二，那个多走一里路的心态。耶稣基督他就是愿意为你我多走那第二里的路。然而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圣经也的确告诉我们，那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今天若是有人强逼你，真的或许是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经历耶稣基督那个为我们走第二里路的那个精神。若有人强迫你走一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路吧。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啊，若渴了就给他喝吧。我们会不会对我们的仇敌这样做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十字架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功课。若是有人是我们的仇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为了爱他，我们给他吃吧，甚至他渴了我们给他喝吧。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今天事实上我们转眼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你知道基督教的信仰跟回教徒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最不一样的我们都可以了解，当回教徒他们传他们的回教的信仰的时候，他们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一把刀。你要信吗？你不信，啪一把刀就把你杀了。人们是在一种恐惧惧怕的里面，他们相信了这个是所谓的回教的信仰。但是你知道吗，当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时候，当这些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刀啊，他们是把他们的头伸出来，伸在那个刀的下面。你若是要砍我的头，你就砍吧。有人这样讲，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 今天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用你打我一拳我就打你一手回去的。耶稣今天的教会是那些愿意为耶稣基督受苦受难的人，是那些流着鲜血的人，是那些愿意被挂在像耶稣基督一样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甚至愿意被人欺负被人强迫被人带到我们所不愿意去的地方的。耶稣基督就跟彼得讲，你年轻的时候你自己去你想要去的地方，但是等到你老的时候，是别人带着你去你所想不要想去的地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强迫的，但是没有关系。耶稣基督说，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你知道吗，耶稣跟在马太福音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把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告诉我们，他说，人若因为你而辱骂我们逼迫你们， 你也照样那个坏话回报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有福了。什么是福气啊？我们以为我们的福气是我们有金银财宝是福气，但是圣经上却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受为他的名被辱骂的时候，当我们甚至愿意被人耻笑的时候、毁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有福的。今天你我的有福，不是我们住一个漂亮的房子，我们有一个好的车子，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家庭，不是的。今天其实十字架才是你我我们最大的福气，因为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应许，他自己说，若有人拿你的礼衣连外衣都给他，若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路，你跟他也走二里路吧。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我想我们接着来读另外一节的经文，在第35节，好不好？就单单我们请弟兄姐妹读这一节的经文。好，请来。好，当耶稣基督不仅为你我被强迫背这个十字架，甚至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你我我们看过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或者我们看一些的一些记录的时候，有人讲耶稣基督事实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他的手心被钉十字架，那个钉子穿过的不是他的手心，而是他的手腕。我相信你我我们可能都有机会被针刺过吧。我自己从小的时候，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我睡觉啊是跟缝衣机睡的，缝衣机就是我的书桌，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书桌可以做给我，所以呢缝衣机呢就是我的书桌。所以我小的时候呢，我母亲呢她就在缝衣机旁边缝针线的时候，然后呢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特别原因哈，他从小就让我小的时候10岁的时候，我还记得大概十岁左右啊，我母亲就教我煮饭烧菜啊做蛋炒饭啊。当然他可能是预备以后我们可以成家立业啊。当然呢可能圣和就知道我的这个比较了解我哈。事实上我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过世了。但我小的时候呢，看我母亲缝衣服啊，我就心想说也学学缝衣服嘛啊。然后呢自己也这个穿针引线啊，我母亲她车这个缝衣机，我也跟着她一起学这个学裁缝。有时候缝衣服总是会刺到手啊，对不对啊？这小小的针刺到你的手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也会流一点血，我们就哇就很痛了，对不对？不管耶稣基督他是被钉十字架是穿过这个手掌心的，或者是这个手腕的，你知道吗？当这个罗马的兵丁拿一个大的钉子，一般人相信这个钉子啊大概至少有10寸这么厚啊的一个钉子，啪啪啪，从我们的手心穿过，或者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手腕穿过的时候，那个疼痛啊不知道是有多少的疼痛。但是耶稣基督他却允许这样的一个苦难临到他的身上，允许被钉十字架的那个痛苦刺入他的手，刺入他的腕。今天耶稣基督允许这个苦难临到他的身上，为什么呢？圣经上讲得非常的好，因为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还可以得到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的确，有时候我们想起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相信你我们多多少少经历很多人生的苦难。 有一个救火员，一个 firefighter， 他有一次跟一个传道人讲，他说上帝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个传道人了解，他跟传道人继续这样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我的手脚都受伤了，是因为当我要去救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传道人说，的确我也了解你的工作需要付上很多 的代价，很多人为了救别人的缘故自己受伤。但是传道人接着跟他讲，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为了救你救我，他不仅他的手脚受伤，他还被人刺痛过，他还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我在这个人生的过程的当中，我们都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有弟兄姐妹，你也可能有疾病，有难处，有痛苦。这些呢，生老病死所带来的人生的难处呢，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允许这些苦难的存在。你知道很多人当他面临到人生的难处的时候，他第一个就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这样的难处要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苦难是上帝所允许的一件事情，借着苦难使我们能够更靠近神。我这一阵子这个从11月7号的时候开始，我以前蹦蹦跳跳，我以前不太能够明白一个人手脚不方便的时候，但是我自己这个脚断掉的时候，我就似乎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我似乎好像也可以感触到一点耶稣基督，当你知道吗，当人把耶稣基督不仅把他的手钉在十字架上，当他的两个脚也钉在十字架上，穿过他的那个骨头的时候，我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时候，哇，好痛啊，好痛！忽然一下脚就整个肿起来，就不能够走路。我4个月没有走过路的时候，2个月拐着拐杖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哇，主啊，我只不过受伤而已，我今天还有能够复原，因为你给我仍然有生命气息。但是我就想到，当人用那个钉子钉耶稣基督的脚上面的时候啊，哇，主啊，主啊，你是为我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你所受的鞭伤，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这一个人得到了医治。不错，我们是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他，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他所赐的平安就是在你我们经历人生苦难的时候，有从天上来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那个平安不是这个世界所可以给我们的平安。今天这个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大部分给我们的都是在我们好像觉得你这个很顺利的时候，人家捧你的时候，当你被人取笑的时候，当你落在那个屋角里面在那里哭泣的时候，耶稣基督与你一起哭泣过，耶稣基督与你一起受伤过，耶稣基督他也允许那个苦难临到你的时候，因为他也曾经背负，他也曾经受过这样的难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一个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不愿意相信一个神，这个神不了解我的痛苦，我愿意相信一位神，因为他曾经也走在这个世界上，他也在那里哭泣过，他也在世界上，他也在那里流泪过，他也在世界上，他被人取笑过，因为但是他了解我，我今天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曾经都经历过。我们的大祭司他了解你我们的难处，所以他能够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他允许苦难临到你我的身上。然而在那个苦难的过程的当中，他说我将那个天上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 圣经上更明显的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的确是，耶稣基督他今天愿意被钉，愿意受苦，是为着你我的缘故，他愿意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想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段的经文，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36节到37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请弟兄姐妹来读，请。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们定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给他立一个王，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做王？事实上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很多的门徒，很多特别是这个、当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很多人的时候，很多人看到，哇，这五个饼两个鱼就可以使他们吃饱，他们马上接着就说要永立耶稣基督做王。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人心，世人所要的只不过是只是想要吃饱而已，但是他们心里想要的要这一个耶稣能够做他们的王，或许他们就不必这么辛苦的工作了。你知道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导游给我们开一个玩笑，当我们走过犹太人的旷野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说，他说你看这个犹太的旷野什么东西最多，我们放眼一看都是石头，他就说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吗，在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来问他一句话，就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啊。你知道在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农夫的心里面，当他们每一次在田里面耕种的时候，他们挖出来的其实都是石头，他要把很多的石头，在以色列也会看到他们往往把很多的石头堆在一起。为什么会堆在一起呢？就是田里面他们去耕田的时候，每一次耕田就会发现这些石头，那石头就会让这些五谷杂粮长得不好，所以他们就把石头呢堆堆堆都堆起来起来。你知道他就说，撒旦来问耶稣的时候啊，问这个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你知道所有犹太人的农夫啊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假如这些石头都变成饼，那不知道有多好啊！我们就不需要这么辛苦的来工作了。然而耶稣基督他知道人的心，这些人跟从他只不过是想要得饼吃饱而已。然而呢，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的时候，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啊。但是一个王若是他真正的是一个王的话，他今天是被人出卖的。所以圣经上讲，我觉得这一段的圣经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十字架允许被出卖。他被谁出卖呢？我们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出，他被他最亲爱的人出卖。犹大为了那个30两的银子，把他的夫子，把他的老师，把他出卖了。彼得，这个彼得是耶稣的大门徒，这个彼得也曾经对耶稣夸口说，众人都离弃你，我总不离弃，我宁愿也是一样与你为你而死。但是当彼得在那个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的时候，三次不认耶稣。我也有机会去这个彼得不认耶稣基督的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今天很有意思啊，他们盖一个教堂，然后呢就有一个这个一个雕像，就是彼得不认耶稣基督的那个雕像，跟下面这个图，其中有一个图啊，对不起，很像，跟这个图非常的相像啊。这就是在大祭司的这个院子的里面，然后呢你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忽然呢 听到鸡叫声，咕咕咕咕咕咕，好，过一段时间你又听到这个鸡叫声，咕咕咕咕咕咕。你知道我当我第一次听这鸡叫的声的时候呢，我还以为真的旁边有鸡啊，然后呢我还想说，哎，这个附近是有养鸡吗还是怎么样子，然后呢因为你刚去的时候你还不太注意，你在那个地方呢忽然大家都听到了啊，所有人都安静的时候你就听到咕咕咕咕咕咕，然后过一段时间那个鸡叫的声音又出来了，咕咕咕咕咕咕。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导游，就是事实上是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张牧师，他就说让我们安静想一想，你知道在我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你所听到的就是那个咕咕咕咕咕咕。我相信彼得啊，彼得当他听到那个鸡叫的声音的时候，那心里面的那个痛苦跟叹息，他曾经跟耶稣说众人都离弃你，我总不离弃你啊。但是当那个咕咕咕咕咕咕出来的时候，他自己羞愧的，他把耶稣同样的出卖了。事实上不仅彼得出卖耶稣，门徒也出卖耶稣。当彼得说众人都离弃你，我总不离弃你的时候，旁边这十二个门徒跟着也同样的讲啊，也说啊，众人都离弃你，我们总不离弃你啊。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当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圣经上很明显的记载一件事情，众人包括他的门徒都跑掉了，都逃走了。他们可能没有口上出卖了耶稣，但是在他们的行动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出卖了耶稣。不但如此，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事实上连众人也都出卖了耶稣。怎么说呢？三天之前他们才在耶路撒冷的城墙那里欢呼说，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三天之后，这众人，同样的一群众人啊，站在比拉多的面前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同样的一群人三天前欢呼他，同样的一群人三天后把他钉十字架吧。当众人看到耶稣基督，以为想象是他们的，不是他们心中所想象的弥赛亚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好像那个被杀的羔羊来到那个宰杀之地，又好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也是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啊。耶稣基督他被人出卖，耶稣基督被那个跟他一起吃饭的人被他出卖，那个他所爱的人在拥抱的时候却把他出卖了，在那个被审的时候，彼得在外面三次否定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却回头对彼得说，他说，彼得彼得，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好叫你回头以后可以坚固你的弟兄。今天你我们可能会被别人出卖过，我们也可能出卖了别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的里面，我们可能像彼得一样，哎，你是基督徒啊，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否定了我们那个基督徒的身份。当众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在众人面前表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敢低着头在那里祷告，因为我们怕别人取笑我们呢。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信了主，我们常常跟同学一起去吃饭，我们同学就喜欢取笑我们。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同学都知道我们吃饭前都要祷告，然后呢，每次我们在一起吃饭，就把我们的 盘子，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趁着我们不注意，把我们的盘子就拿走。然后呢，他说：“哎，祷告起来，哎，你的感谢什么？你的盘子已经不见了。”我们同学就这样取笑我们，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即使，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们可能在我们所不认识的人的当中，我们就出卖了耶稣。但是没有关系，耶稣一样，今天他好像对彼得这样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当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也真是求神帮助我们。然而十字架允许，他也允许被出卖。接着我们可以看十字架还有一个允许，允许被讥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38节到第44节，好不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三种人不同的讥笑他，请弟兄姐妹来读，好不好？谢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事实上看到，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甚至允许别人对他的讥笑。第一个，我们看到旁边钉着两个强盗，我们都知道，其中有一个强盗就讥笑耶稣说：“你若是基督的话。”这是在另外其他的圣经里面有提到。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你自己吧。”其实这一句话它有一个意思，就说：“你看，你若是基督，但是你今天却跟我们这些犯人同样的一起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打劫架设，我们一辈子做了坏事。”我们的结果当然是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一辈子都是做好事，但是你却今天和我们一样的被钉在这个十字架。到底人生做好事，你的结果却跟我们一样死在这十字架上。人不是好人有好报吗？你若是真的是好人的话，你可以救你自己吧。这个是那个强盗对他的讥笑。你不是基督吗？另外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也有过路的人，他们经过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你知道这一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一句话在耶稣基督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撒旦对他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的话，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肯定句而不是否定句，是说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啊。在这个地方是说，你既然说你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你就可以从那个十字架上面下来吧。我想今天很多人这样讲，假如我是耶稣基督的话，我被挂在十字架上啊，我真的下来给你看看。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当众人这样的去讥笑他，用他的身份来否定他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然而事实上，接着我们看到在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呢，他们对他说：“他说你不是救过别人吗？”意思是说，我们看耶稣基督，当他3年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行过很多的神迹啊。 他叫那个瞎眼的可以看见，他叫那个瘸腿的可以行走，他甚至叫那个长大麻风的可以得到洁净。今天你过去可以行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你今天我们相信你若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你就可以把一个神迹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啊。那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你今天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你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我们就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他，当这些强盗、当这些过路的人，甚至当他的敌人取笑他、讥笑他的时候，他没有，他愿意为你我忍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他愿意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在我们的人生的路程当中被人讥笑过，我们可能别人讥笑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很生气啊。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愿意被讥笑。今天其实今天很多人常常取笑我们，特别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很多人说啊，这个时代还有人在相信这件事情啊，还有人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事情，还有人相信还有神的事情。这些人你们大概都是心灵有病的人吧，需要都是心灵软弱的人，所以你才需要有一个信仰成为你人生的帮助的吧。很多的时候别人不了解我们，不了解基督徒，他们取笑基督徒。但是事实上你知道吗，今天世人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取笑的。有一个故事他是这样讲，有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他们呢骑着带着一只驴，本来要进城，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当这个儿子因为走累了，就骑到这个驴子的身上啊，结果呢这世人就说，哎呀，你看这个儿子真不孝顺啊，让老爸走路，自己一个人骑在驴子身上啊，哎呀，这个真不是一个孝子啊。这个父亲听了说，哎呀这样的话不太好啊，那就换个位置吧啊。然后呢就老爸骑在驴子身上让儿子走路啊，那结果一样走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人说，哇，这个老爸还真的是这个有点苛刻啊，这个自己一个人享福骑在驴子身上，让儿子又瘦又小又干又巴的啊，走在路上啊。那结果呢这个父亲就说，好了，那这样的话两个都不行，那干脆我们两个人都骑在驴子身上好了吧啊，两个人就骑在驴子上一起走啊。结果路人就说，哎呀，你看这个老爸跟儿子两个人这个已经很累了，然后呢还骑在驴子的身上，驴子更累啊啊。就取笑他们。那这老爸跟儿子就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不行，那我们干脆呢我们就牵着驴子走好了啦，对不对啊，就走在路上啊，老爸走前面，老儿子走后面，驴子走后面。然后人家又取笑了，啊，这人真笨啊，有驴子却不会用。你知道今天世上的人就是这样子，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他总是有机会呢来取笑你的。今天呢耶稣基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人，这些强盗，这些路过的人，甚至这些他的敌人，就取笑他，甚至用他的身份来取笑他，你不是基督吗？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若是真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吧，这样就可以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就可以相信你。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他们讲这样的话，他们说若是上帝行一个神迹，他们就相信神。但是很多人啊，他们即使看到了神迹啊，他们仍然是不会相信的。今天世界上的人对基督徒的信仰都是凭着一个，都是从一个讥笑的眼光来看的。但是我们这些成为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你知道吗，事实上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旁边的人在讥笑他，当最后耶稣基督死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旁边钉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强盗啊，强盗就跟他讲，跟耶稣说，他跟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恳求你纪念我。耶稣基督当场就跟这个另外一个强盗说，今天你我就同在上帝的乐园的里面。甚至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旁边人好像要取笑他，但是我们却从旁边看到一个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当他看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结论不是取笑，他的结论反而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啊，这真是上帝、啊、的确的的确确，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取笑不从十字架上下来的那一个人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不从十字架上下来，他愿意背负你我的罪孽，他愿意担当你我的罪恶，他愿意承担这个十字架上的救的这个苦难，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事实上我们值得相信的就是他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若他真的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啊，那我可能不会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因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那一切的羞辱，他担当了那一切的痛苦，他担当了他那一切的被人取笑的缘故，我才相信他是可以担当我的羞辱，担当我的痛苦，担当我的被人的讥笑。他是那个真正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最后还有一个，十字架上面允许死亡。请弟兄姐妹来读最后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从45节，我们最后读到50节好不好？好，谢谢。在这段的经文，我自己给他我自己的一点领受，就是说十字架上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允许，就是允许死亡。当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我相信可能在你我的人生的里面，我们曾经都呼喊过。你知道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喊呼叫这一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上帝没有回答。很多的时候我就说，想上帝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回答他呢？他难道不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吗？然而他的独生爱子在呼喊这一位父神说，我的神，我的神的时候，上帝却没有回答他。今天你我们在人生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难处，有时候上帝回答我们，但是有时候特别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上帝不一定有回答的时候。接着我们就看到圣经上描写最后一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气就断了。其实他的背后就是死亡。不仅上帝没有回答耶稣基督，然而在这个地方，最后耶稣也死了。在你我们的人生的过程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向上帝呼吁，上帝没有回答我们。当我们面临人生的死亡的时候，最后我们还是面临了人生的死亡。有人讲耶稣基督的一生，你若是看他的一生的话， 其实耶稣基督的一生，从世人来看，他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人生。怎么说呢？他在这30年的过程的当中，他只收了12个门徒。然而这12个门徒，在他要被钉死的时候，12个门徒都离他而去。他医过很多有疾病的人，那些瘸腿的、瞎眼的、残废的，他也曾经使5000个人吃饱，甚至最后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都曾经欢迎过他。但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众人都离弃他，甚至当他被钉的时候，他身上唯一穿的衣服都被人家拈阄而去，他可以说是赤身肉体的，一无所有的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说人生最不公平的事情完全的都临到他的身上。但是呢，而且最后呢，他最后也死了。似乎耶稣基督最后的结局，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失败的人生，这是一个甚至死亡的人生。但是似乎耶稣基督允许，上帝也允许这些不幸的事情临到他的独生爱子的身上。然而还有一个，圣经上还有一件不仅如此，事实上在第27章的第60节还有一个描写他心爱的人，最后这些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个玛利亚，最后是对着坟墓看着耶稣基督。当我自己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倒没有举行过很多的这个婚礼啊。到目前为止，我只举行过一次的婚礼，但是我却举行过很多次的丧礼。当有时候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是我们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中风，中风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医院里面，每天去为她祷告，几乎每天去，每天去看她，每天去安慰她的先生，每天在病房里面，我们一起有机会唱点诗歌。但是忽然有一天，这个医生打电话给他的先生，跟他讲说，他们觉得他已经不再有救了，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个先生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几个传道人，我们就一起去医院里面。你知道吗？有时候去婚礼我们很快乐，但是去一个丧礼很悲伤。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最难的倒不一定是丧礼，最难的是看一个人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看一个人啊，活生生的从生到死的那个过程。我记得我那一天第一次，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当中我们可能做医生的、做护士的，你可能看多了。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去医院的时候，我们是要去看一个人死，你就看着这个 monitor。我们去的时候，这个 monitor 还有这个80、90，但是等到这个医生跟护士他们来的时候啊，那个死亡的阴影是笼罩在整个病房的里面。但是感谢主，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点，讲到复活的盼望。我们在那个地方跟我们的弟兄一起哭泣，跟我们的姐妹准备说再见，那个很难啊。然后我们祷告，我们唱诗， 唱完诗祷告完之后，那个护士就进来，把这个生命的这个 supply 的 machine 把它 turn off 的时候，你知道你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我们就好像在那里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你就在那里准备等待那个气断，你就看那个 monitor 从80 70 60 50最后就这样的最后一声结束。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一个人从活到死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似乎也想起这一段的经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的气就断了，似乎神也允许死亡来到，死亡临到我们的身上，似乎神也允许我们最后你坐在那个坟墓的面前，在那里哭泣的时候。我也还记得当我们为我们的姐妹举行丧礼，那个悲哀的事情，哭泣的声音一样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但是我想很多人以为人生一死就白死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说。但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死了前的时候，他不是说完了，他不是说完了，他说了一句话，是你我所有人我们要庆祝的一件事情。耶稣在死前他是说成了，成了，成了。成了跟完了我们的口气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完了是说完全没有希望了，但是成了，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是一个肯定的话语，他这一生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成就一个最大的一个事情。圣经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你我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的确是的，你知道吗？我事实上还有第二次的机会，站在医院的面前第二次拔另外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 life supply。 那一次就让我另外一个惊讶，是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有在 Milwaukee 有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他们全家不是基督徒，但是因为他的先生也死于病于癌症。那一次的时候呢，一样同样的情景，同样的医院，他们请我们去为他的家人祷告，我们也去。我想这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就去跟他们的家人一起祷告。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啊，他们家里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你知道那一次的死亡，同样的医生护士来拔管子，那个情景就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我还记得我们的姐妹，当我们唱诗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原来，然后医生拔管子，我们再继续的唱诗再祷告，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姐妹她是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啊，她只不过是睡了而已啊。但是当我第二次我们另外这个不幸的家庭请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唱不出诗来啊，因为这些人不信主，这些人是没有永生的盼望的，我们怎么唱得出那个复活的盼望呢？唱不出来啊。我们就只好我替他们祷告，祷告完以后医生就说，好了，牧师都祷告完了，就是准备死了的时候啊，就来拔管子了，一样把机器一关，你就看到那个指数80 70 60，但是走到60的时候不走了，不走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人的那个挣扎。我就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要死之前啊，他不愿意死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死之后要去哪里啊。那个50 60 好像要低，结果又回升回去啊。那一口气还在的时候啊，你就看到那个病人在那里挣扎，真的很清楚看到那个病人在那里挣扎。然后呢，那个家人心想，不是准备要死吗？怎么死不了啊？结果还出去叫护士来说，哎，是不是有什么原因他死不了啊？是不是他还活着？那个护士干脆进来，把所有的氧气全部关掉，你就闻到听到那个气的声音，全部放光了。然后你才看得到那个病人60、70、50最后的这样死去。结果那个最后的一刹那的时候，那个太太哇大声的就喊出来，喊出他先生的名字。我自己一个感触啊，这个两次的经历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历。一个的死亡，我们的姐妹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的里面平静安稳的就进入神的怀抱的里面安睡而去。因为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的复活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这一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人生。但是另外一个家庭，没有信主的家庭，最后当他死亡的时候是一个惨叫。然而那个死人还没有死之前的那个挣扎，你可以看得出那个痛苦的样子。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为我们死，不但如此，他说成了，因为还有一个更好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为你我的缘故，他要从死里复活。因为那个最好的东西不是在死亡啊，最好的东西在死之后的那个复活的能力。耶稣基督为你我，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十字架上允许羞辱，十字架上允许有被强迫，十字架上允许有苦难，十字架上允许被出卖，十字架上允许被讥笑，甚至十字架上允许有死亡。但是在耶稣说成了的时候，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复活。今天这个复活的能力成为你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世界上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我们的羞辱因为复活可以变成一个荣耀，我们的强迫因为复活可以成为一个人生的祝福。当别人强迫你的时候，你走第一里路没有关系，你还陪他走第二里路。你的第二里路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也是你要给那个人的祝福。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因为有复活，所以苦难对我们来讲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耶稣说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也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即使你我们被人出卖也没有关系，我们做一个与神和好的人，我们也愿意带人与神和好，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让人可以跟着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与神和好的人，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最后耶稣基督他虽然在十字架上被人讥笑，但是他旁边站着的那个强盗说，主啊主啊，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今天可能你我很多人会取笑你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生，我们不怕别人的取笑。甚至你我们可能会面临人生的死亡，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缘故，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说我们是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因为有一天睡了的人还会再起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我觉得我今天为什么特别来讲这个信息呢？再过一两个礼拜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受难节，我们也要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节，盼望耶稣基督的走在这个人生，他为你我背我们的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我们来思想这个是一个神所允许的一个苦难的人生，但是他的背后却还有一个更大一个更美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因他活着我们今天可以活着， 也因为他活着，我们可以 有勇气 有能力，有圣灵 的安慰，我们可以一样胜过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耻笑、人的逼迫、人的苦难、人的出卖，甚至我们所遇见的死亡，因为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感谢你，当我们看到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背负这个十字架，走上这个苦上道的道路的时候，主啊，因为你允许，你允许这些的事情的发生，你允许羞辱，你允许被强迫，你允许被出卖，你允许被讥笑，甚至你也允许死亡的来临。主啊，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可能我们会面临很多不平的事情，但是我们恳求你，像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说，若有人要跟从你，就当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若是有人取笑我们，有人讥笑我们，有人出卖我们，主啊，甚至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让我们也学习你十字架的功课，我们因为看到前面的喜乐，就可以看清十字架的羞辱，而我们可以勇敢的直奔我们人生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你也为我们担当这一切 的背负我们一切的难处。主啊，但是我们更要称谢你的是，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当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擦干我们的眼泪，你抹去我们的痛苦，你医治我们的伤痛，你把永生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你我们思想到受难节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思想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背负十字架，然后我们也思想复活节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要称颂你的复活，因你复活，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喜乐的人生，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奔走这属天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快跑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